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目前医疗改革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咨询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来自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口腔医院的主任医师陈立大夫，在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正畸的话题。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按照惯例，首先还是进入北京市医保局系列专题节目《医保天天谈》。延续上期的话题，我们继续对北京普惠健康保的相关问题做一些解答。有人问北京普惠健康保健康人群和特定既往症人群的保障水平有哪些差异？那么健康人群的保障水平为：一是健康人群发生的符合北京普惠健康保保障范围的费用免赔额是特定既往人群的两倍；二是健康人群以及特定既往人群参保之后，即便没有享受理赔服务，也可以申请免费增值服务，包括出院后五次复查、陪诊或上门护理服务；三是按照持续保障的目标，鼓励健康体早期投保，在发生特定既往症时，可以按照健康人群的高比例待遇予以报销。特定既往症人群可以参加北京普惠健康保，与健康人群形成差异化保障，实现可保可赔。与健康人群相比，特定既往症人群除了医保目录内个人自付费用免赔额相同之外，医保目录外和百种海内外特药费用的免赔额翻倍，三层保障报销比例相应减半。那么在这里要特别提示，五种特定既往症人群有明确标准，不是已发疾病都是既往症，具体标准详见产品保障介绍。有人问北京普惠健康保与京惠保哪个是政府指导产品？北京普惠健康保是由北京市医疗保障局、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共同指导，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监督，由五家保险公司共同推出，与本市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紧密衔接的一款普惠型商业健康医疗保险。京惠保是一款商业健康保险，没有相关政府部门予以正式指导。以上就是今天的医保天天谈，本期内容由北京市医疗保障局与北京新闻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再次邀请到的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正畸科的主任医师啊，陈立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继续来聊聊有关正畸方面的话题。再一次欢迎一下陈大夫，您好。 啊，谢谢主持人，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在上一期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了聊这个正畸什么时候比较好啊，黄金时期啊，而且呢正畸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心态。上回您一直强调哈，两年半这个战线非常长，可能在所有的疾病当中常见的啊，像正畸这样的算是真是战线非常长的一个 对 啊治疗了哈。 对， 那比如说我们要是打算开始正畸了哈，出这个治疗方案，我们常见的啊可能会有很多的一些疑惑来请教大夫。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陈大夫，哎呀，您看我这准备做正畸了，我需要不需要拔牙呀？这个什么样的情况之下需要拔牙呢？而且据说一拔还不止一颗，有的时候四颗牙一颗， 对， 都需要拔牙， 是 吗？ 一般来说呢，因为其实上次节目我们可能也提到了，就是说我们人类的进化呢，就是颌骨越来越小，但是牙齿还没有退化，所以就是牙列排列不整齐，里出外进的特别多。那么你需要把这些牙齿排进去的话，你就只能就是，就我给你举个例子，就像这个板凳只能坐十个人，那么你现在坐十二个人，你要不就是大家侧着身，要不你就是把板凳加长，那现在你的颌骨已经发育完了，板凳长不了，那我们就可能我们拿出去两个人，那么剩下这十个人不就坐齐了吗？其实拔牙 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一个就是要提供间隙，我们把歪的这个牙齿排到颌骨里面，这是一个。那么另外还有一种呢，就是很多小孩子或者是家长来说，你看我这女儿小的时候挺好看，现在越来越凸，她可能就随着生长，那么牙齿可能就往外凸的比较明显，那么我们需要把它收回来。那么牙齿其实往外凸它也是一种不够地儿的一种表现，因为它排不到正常位，它又往外走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也需要给它腾出地儿来，然后把这个牙齿收回来。所以拔牙矫正在正畸中是还是比较常见的。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单颗拔牙呀？因为单颗拔牙之后我们的中线就偏了。 中线是什么意思呢？ 中线就是我们牙齿我们脸两边对称的，那么脸的中间有一条正中线， 就从鼻子尖儿这么下来的。 对对，下来的。如果你鼻子没动过的 话，没有做过正形的。 所以呢，一般来说，这个正中线下来就应该对着两个门牙的中间，这样是比较美观的。那么，所以为什么我们正畸拔牙一般就是2到4颗？那么，甚至有的成年人他有智齿的话，智齿还得需要拔掉。 对，这四颗智齿再都拔了。 对，所以一般是上下左右各一颗，这样对称的拔，那我们才能调到上下牙齿的中线跟面部的中线是一致的，这样肯定是满足美 观 的要求。 哎，那您上一期节目说这个功能和美观都要这个互相并重哈，那会不会有人说，哎呀，我拔了四颗牙，今后我这个吃饭会不会受到一些影响？ 不会的，因为那个咀嚼效率，就是我们现在进食肯定不像远古人吃的都是生冷的，现在都是熟的。然后呢，那个就是食物比较好咀嚼，而且我们一般拔牙，我们是挑的牙弓中段的牙 啊，不是后边的这个，比如说靠后边的磨牙是吧？ 对，一般不除了智齿啊， 除了智齿， 那个一般我们会挑第4颗或者第5颗牙。那么这两颗牙呢，它在牙弓的中段，而且这两颗牙的形态是一样的。我们一般轻易不会拔虎牙，因为虎牙你在我们吃肉的时候它有一个 切割 的，对、 啊、 然后那么那个磨牙呢，后边大牙它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充分的咀嚼、磨碎食物，那么中间这个牙呢，它实际上是一个承上启下这么一个作用、 这个、作用， 如果通俗的说、所以一般我们会在这儿去掉四颗牙， 去掉四颗牙，剩下的就开始来排排坐，摆齐齐。 利用这个间隙呢，一个是把牙齿排齐了，一个是把你往外凸的这个牙齿收回来。那么这样的话，美观和功能就都能 更好一些。 对， 哎，您说这个凸的功能收回来，我见过有些孩子，他那个门牙长得特别的比其他牙长，就那两个门牙长得可能更长一些。那靠他原来的这个牙，能给他做到美观跟其他的这种比较平整的或者是协调的派在一起吗？ 可以，它实际上这两个门牙出去、一个就是可能是牙齿太往前倾了、那么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因为挤，所以把这两牙挤到外面去了、所以它这个牙弓的弧形不是一个很好的弧形、那么你通过比如拔牙、有地方之后，你可以把它调成一个非常漂亮的上下牙弓非常和谐的这么一个抛物线型、或者是卵圆形这样的、那么因为牙齿也不是一码齐的、就是我们前面四个牙不是说像一条直线齐的，它是一个非常圆滑的弧形、这样才能比较美观 哈。而且我觉得这个就像很多人会说哈，说这个我们的牙齿只要好看了、这心情都会好、有些人甚至于说，哎呀，我做了这个正畸之后，我这个容貌怎么像做了一个小的微整形一样。这个正畸会把我们这个容貌比如说骨骼略微有一些小小的调整吗？ 会有、因为牙齿是长在骨头里的嘛、那么我们在比如说你没有大的骨骼畸形啊、我说的是没有大的骨骼畸形，比如说特别兜齿、下巴颏特长、或者下巴颏特靠后、没有这种，那么基本的骨型比较正常一点，那么牙齿的前凸带着牙槽骨的稍微有点凸，那么你通过、拔牙矫治或者通过牙齿的排列，你是会把这个就是它我们最改变最多的就是你的鼻子下面这个部分、然后包括这部分改变之后你嘴闭上了，那你的容貌就自然 就改变了、 对、 所以我看到有些比如说微博上很多孩子做了这个正畸之后、会美美的把自己正畸完了这照片发在微博上啊， 对， 就是说、哎呀，这一对比感觉就像做了一个，现在因为整容特别的流行了，就像做了一个微整容的手术一样， 是 吧？所以效果不光是牙齿美观了，整个容貌也会发生一些变化。 对，整个面部的就是比例啊也和谐了。然后关键就是唇齿关系好了之后、这个人就看上去很舒服。 很舒服了哈。所以这个正畸的效果其实还是非常明显的哈、而且这个特别的美观。那您刚才说的这个拔牙，拔四颗牙、具体到每个个体哈、每个案例来说、每个患者他具体拔几颗，是不是要跟他的患者本人或者家长还好好来商量？ 对，其实不光是跟他们商量，最主要的是要看他的实际的畸形的情况。 嗯， 我们就是每个病人来了，为什么不会像家长说你就是一个假期把矫正器带上？ 嗯， 可能不是那样，因为我们需要详细的检查。 嗯， 我们需要分析这些片子，然后包括测量这个模型。 嗯， 然后看看你到底是去掉哪个牙比较合适，然后再跟家长来 沟通。 哦， 那一般情况下拔牙之后，就像比如说我们的牙齿拔完之后， 嗯， 旁边的那个牙会不会倒，会不会更歪一些？有没有一些家长提过这样的一些疑虑？ 有，但是实际上我们就是要用它这个拔牙的这个空，因为你拔完牙之后戴上矫正器之后，我们就对旁边牙有控制了， 有控制了啊。 对， 所以就靠这个矫正器来把这个牙旁边的牙 给它复制，对，一点一点的，就是等于我们是，其实正畸，我经常跟患者说正畸说白了，就是特别好理解的一句话，就是说你把牙弄松了，挪到新的位置， 呆 住，呆 住，是， 对， 对， 所以这个过程为什么正畸一般疗程要2年半左右？当然，这个是一个平均疗程。 嗯， 现在随着这个矫治效率的提高，有的患者可能用不了这么长时间。 嗯， 但是就是你在这个过程中，你需要是一个生理性的医牙。 嗯， 如果我不是生理性，那我就把牙拔下来，放到新的位置，这不是这个道理。 嗯， 它是一点点带着骨头把这个牙挪过来，带着牙槽骨，就像你挪树似的。 嗯， 你必须有土。 嗯，有树坑弄好啊。 对， 是吧？ 一点点的把它挪过来，它是一个生理性的改建的过程。 哎，那陈大夫问您个题外话啊，现在这个互联网上面各种各样的这个广告也特别多。 嗯， 有些这个正畸的好像不是您这么费劲的哈，就是基本上把牙一个个全敲了之后能重新再一摆。我不知道您看过类似这样的广告没有。 对，有。 有是吧？对，就是这种这个看似可能更简单或者是不需要那么长时间的，您怎么来看待这样的这种方式呢？ 我觉得还是要看患者，但是我认为就是说这个正畸过程，它还是一个慢一点的一个生理性移动牙齿的过程。 嗯， 因为你在这个过程中，在移动的过程中，你要保证，就还是我的那句话，你得挪到新的位置呆住。 嗯， 那么这个呆住就是你的牙根跟它新的位置的这个牙槽骨，它得有一个再整合的这么一个过程。你不能说我把这个牙挪过来之后，这个牙根吸收掉了，我这个牙槽骨也吸收掉了，那你这个牙怎么呆住啊？ 嗯， 所以它还是应该一个慢慢的一个生理性的改建过程。 嗯，所以有的时候哈，那些互联网上的广告哈，有一些所谓的什么不拔牙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方式立竿见影的一些效果哈， 嗯， 这个咱们可以来看看，衡量一下后期的这个效果， 大家慎重 慎重是吧？ 对， 来进行做。那比如说这个牙齿拔完了之后，那基本上做的差不多了，是不是就开始戴那个牙箍，就是老百姓所说的牙套了呢？ 就是一般来说我们定完治疗方案，比如你涉及到拔牙了，那你就需要去拔牙。 嗯， 那么拔完牙之后我们马上就要把矫正器 戴上 哈，然后就一点一点的开始挪这个牙齿。 那这个矫正器，因为我们现在，我上期节目说我们小的时候看都跟铁丝一样的摆在牙，现在选择的这个种类包括美观是不是也越来越多？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怎么来选择。 其实矫治器是个工具， 是个工具。 大家不要过分的，就是说，某个矫正器把这个牙治好的，是大夫用这个矫正器， 对， 把这个牙齿治好的。所以现在的矫正器呢，对于就是比如说，小孩子来说，就是正畸最佳年龄这个小孩子来说，一般我们现在可用的矫正器还是金属的多一些， 金属多一些， 对啊。然后呢，有些成人患者，那么他也会有这种陶瓷的，就是前面稍微美观一些 、 陶瓷的托槽，陶瓷的矫正器。 嗯， 那么另外现在也会有粘在里头的， 对， 舌侧的， 看不出来的， 对，从外面看不见的。 嗯， 那么另外还有一种就是所谓的隐形，就无托槽的这种隐形矫正器。 嗯， 它是一个个那种隐形的矫正器，活动的， 嗯， 透明的这种。 嗯， 这几种 都可以选择。 但是小孩子来说呢，在这个，因为小孩他有的时候依从性会稍微的 强一些， 不是，有的时候会差一点 啊，差一些。 所以呢，那个就是粘到牙上的， 啊， 是我们比较推荐的， 比较推荐的， 小孩子。当然，有的小孩子因为那种完全透明的矫正， 啊， 它是需要你每天戴的时间，你最少要20多个小时。 哦， 那么你刚戴上，肯定有的时候牙齿在受力的时候，它可能不太舒服。 嗯， 有的孩子就摘下来了，嗯，那这个时候就 没有作用 了。对，所以呢，一般来说，小孩子的话，牙刷的比较好，那么就 推荐还是这种粘到牙上的固定矫治装置更好一些。 很多孩子现在都要求美观啊，就是我老说我们家孩子整天臭美，很小幼儿园就说他整天臭美，就是很多说哎呀班同学看着很难看，就希望美观一些，就像您说那些透明的啊背面的，是不是其实也不太建议孩子来选，或者说还是可以选？ 也可以， 也可以， 但是它每个矫正器的要求是不太一样的，可能在我们这儿大多数孩子倾向于选的还是戴的，就是粘到牙上， 粘到牙上的， 对，就哪怕是金属的，因为你这个年龄段，就是班上肯定有 很多孩子 都 是这样的， 有的吧，有的小孩子来呢，就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他有一种从众的心理，他又有一种。想跟别人不太一样，如果大家都戴，他不戴吧，他又觉得心里发慌，所以经常会有家长来，就小孩子来，就说因为他们同学都戴了，他也想看看，也想戴，有这样的。 哎呀，现在孩子心思不像我们那时候了哈，想的比较多，要求个性啊，要求追求自我， 对对对， 是吧？那戴上矫正器之后，那注意的事项就比较多了，是吧？ 对，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一定要好好刷牙， 好好刷牙。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一般会跟我的那个病人说，从此之后碳酸饮料不许喝 啊，可乐雪碧这些碳酸 不许喝， 这个为什么不能喝呢？ 因为那个碳酸饮料吧，它对牙齿它是有一定伤，你可以可能在网上会有这么一个图片，就是把牙齿泡在苏打水里面，泡在碳酸饮料里面，多长多长时间之后你会看到牙齿的变化。 怪不得您不喝碳酸饮料，不喝奶精饮料。 对，我跟我的病人说，你们在矫正期间喝白水，喝牛奶是可以的，但是碳酸饮料可乐雪碧不要喝了。如果说你不能整天把那个牙泡在那个这些就是含酸的这种饮料，它对牙面是腐蚀的，如果你再刷不干净牙，有软垢在，因为你本身戴上矫正器之后 就容易藏垢， 对，刷牙就是一个 特别细致的工作， 对，要好好刷牙，吃完东西要好好刷牙，因为很多小孩戴完矫正器之后他不好好刷牙，因为牙面上被矫正器盖上那部分等于是保护住了，然后你周围不好好刷，你摘了之后就留下很多矫正器的这个印儿， 就真会有印儿是吗？ 会的 啊， 会的， 白釉上面会， 就是、我们叫釉质脱矿， 如 果专业的词语叫釉质脱矿，实际上就是你没刷干净牙，然后那个软垢在牙上面，它都是产酸的，慢慢就把你的牙面腐蚀掉了。 但是那矫正器那边保护住了之后，就会有 对 比， 所以就会剩下一个很明 显 的印儿。 所以那看来像陈大夫所说的哈，这个碳酸饮料咱们就再见了哈，就不要再说再喝了啊，使吸管喝也不成是吧？ 那你得刷牙刷得好， 刷得好是吧？另外就得好好刷牙是吧？这个需要这个不断的来这个强化这方面的。 对，一般我们在戴上矫正器的时候都会教你，在戴着矫正器的过程中怎么用刷牙刷用牙刷去刷牙，这个是在戴上矫正器那一次，就是你前面都准备好了，今天来戴矫正器了，我们往往会让你买个牙刷，然后戴上矫正器之后教你拿着镜子教你应该怎么去清 刷 这个牙齿，然后每次复诊的时候我们首先要看你的牙刷得干净不干净， 所以大夫多细心也非常负责任啊，来进行这样的保护哈。那这个矫治器哈，叫牙箍牙套，它戴上之后还会变吗？还是需要这个很长时间就一直戴着它了？ 基本上从治疗从头到尾都是这个矫治器了， 都是这个矫治器了， 粘到牙上的这个。 然后呢，就是多长时间来复查？一个月还是半个月来？ 一般我们是4到6周，四到六周复查一次。当然，比如说你中间有什么问题，你比如说，突然吃了一个什么东西，硬要硌一下，把这个矫正那个牙上这个硌松了，那你可能就需要临时过来。但如果没有这种情况的话，一般是4到6周。 4到6周复诊啊，然后这个慢慢的2年多的时间，就基本上就带着这个矫治器生活。 就是这个就是整个正畸治疗的这个过程中，你是一直戴着的、 这个矫治器需要保养吗？就是很多人会说我戴那么长时间， 保养车一样。 对对， 不需要，你 只要 认真刷牙， 认真刷牙就可以了。 认真刷牙就可以。然后很多有的小病人，就比如说我们摘下这个主动的这个矫治器的时候，他会。我们有的小孩会主动要这个， 会要留着， 对，会留着， 留着，这个当个纪念是吧？ 对对对， 那是不是矫治器其实就是我们这个正畸的最后一个环节了？基本上 不是 吗？ 就是这个，就是在这2年多的这个过程中，那么牙齿是一个主动的，我们在主动的去治疗它，那么把它排气之后，达到了美观和功能的效果之后，这个主动的矫正器就要摘了，但是牙齿的 牙齿的就是调整还没有停止， 还没停 止，所以要带保持器， 还有一个保持器， 对对、 哦 要带保持器、牙齿要在新的位置真正的待住，你需要保持器维持一段时间，那么这个保持器就是，当然你不用，它是活动的，你就不用像带这种固定矫正器的时候，你四到六周就来我们这儿一次就不用了， 就不用了是吧？ 一般你三个月半年过来复查一下。 那个是睡觉的时候也要带吗？ 对， 也需要戴， 也要戴 哦、 嗯。 所以这个可能还是慢慢需要这个牙齿把它固定在这个位置待住， 因为我们牙齿它有一个终生移动的趋势。牙齿有终生移动， 就是其实我们不做正畸这一辈子 它也 会动， 因为牙齿在。就是行使功能的过程中，它是会有微小的动度的、 嗯、 那么牙齿和牙齿之间是互相蹭的、 嗯、 那么时间很长以后你会发现，你可能在家里也会听老人说，我以前这牙有个缝现在没 了,、 没了， 我以前这牙挺齐的，现在越来越有一点点不齐了、除了一个是牙周的改变之后，那么牙齿它还有一个就是终生的移动的一个趋势。 所以我们的牙齿其实不是像我们想象那样老老实实待在我们这个牙， 它要有生理动度的、 所以它等到 生理的动度， 所以它一直在移动哈，一直在来不断的那什么。那还会有一些患者可能也会问您，尤其是在正畸之前哈，就是比如说、哎呀，现在这个正畸技术可能我们小的时候都没接触过，有些家长会说、那现在目前的研究，比如说一个正畸的孩子牙齿做了这样的这种正畸，等他到了老年哈，七八十岁的时候，他的牙齿和正常没有做过正畸的牙齿，比如说他的这个健康程度有没有一些研究，有会影响吗？ 实际上是这样，就是说不要有一个误区、觉得你做完正畸牙齿就要掉、这个牙齿能在你的这个嘴里能存留多长时间是牙周组织决定的， 是牙周组织决定的， 对，你牙周健康没有问题的话，那么牙齿就可以存留的时间比较长。那么对于正畸的来说呢，因为我们之前一直在说，就是我们需要它美观和功能的统一。那么如果你把它的功能调节好了，牙周组织健康了，它对你牙齿的位置咬合合适了，它对牙周组织也是一个促进。所以它反过来也是一个促进，就是能保证你的牙齿的健康。那如果你牙齿里出外径，你咬的位置不合适，你没做过正畸治疗，那么牙齿老受一个异常的力量，那么对牙周组织也不好。所以其实如果你做完正畸治疗，你牙周维护的好，功能好的话，这个牙齿能存留很长时间。 哎，照您这么说，其实做了正畸之后其实更有利于牙周组织的这个健康是吧？ 对，如果你的功能调整的非常好，咬合非常好，对， 所以就不用， 牙周维护的也比较好， 对，不用特别的担心哈，说我这个做了正畸之后我的牙是不是比别人的牙脆一些酥一些，会有很多人这样的担心。 不会 、所以在这儿我们就是相信啊，这个找一个特别好的这个正畸大夫应该说是一个特别好的这个事情哈，然后来进行这样的这个正规的治疗， 专业的正畸治疗， 专业的正畸治疗。因为现在因为互联网非常的发达，我们也经常会看到有很多的就是貌似啊这个短平快就是基本时间又短，然后效果又特别好的一些正畸方式，其实对于今后的这个发展可能是有一定的风险。 对，还是应该找就是专业的那个大夫进行咨询进行评估。 现在咱们多说两句啊，就是有一些比如牙齿不齐的哈，可能不是您这个科，比如说种植的一些牙，他们可能会选择说把这牙全一个个敲掉了，然后再重新种一个牙，这样给它排齐，效果可能跟正畸的这个效果更明显一些。不知道您听过类似这样的这种患者有没有这样的说法？ 也有，但是实际上是这样。其实正畸呢，它虽然是一个专业，就是口腔医学里面的一个专业，但实际上很多时候很多的病人他是需要多学科联合治疗的。你比如说种植吧，那么可能需要我们正畸大夫帮他把这个地方挪好了，尤其是成人的患者，那么他比如说缺牙缺的时间比较长，然后他没有去种植，也没有去修复，那么对合的牙就伸长了，那你这个时候下面就没有位置做这个种植了，所以这个时候可能需要正畸要帮他一下。那么你说这把全口牙都敲掉了去种植，我觉得自己的牙还是 更好一些，对 对 啊，口腔科的大夫一直都在说自己的牙最好是更好一些。 但是有些比如说你确实是这个牙留不住了，那你需要做种植那是可以，但是你主动的去把这些 本身那个就是为了时间短去，它还有连带的很多问题。 是， 对，嗯。 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跟这个陈丽大夫呢一块来聊了聊正畸的话题。在暑期呢，可能很多的家长带着孩子都会去做这个正畸的治疗哈，把心态放平和。而且我觉得，就像今天说的哈，好好的刷牙，就是前期的这些准备做好了之后，可能后期就像您说的，配合啊，依从性好，听大夫的话，这个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对 啊，因为如果一旦自己配合不好哈，自己一些懒惰，效果就没有原来设想那么好， 嗯， 是吧？ 嗯， 所以呢，也是非常感谢陈丽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希望您多给我们以后多做一些这方面的科普哈。 好的， 嗯，保护我们的牙齿，让我们的牙齿更美观、更好使哈。 对，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电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